传来，是传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那送信之人， 领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这 巧计无非是勾我栏，埋藏烟花女虚假情，破谈善良。 娘师娘啊，要是母要是母

难筹划，来日方长。 只是这银子哪里去找？师娘哪里去放啊？ 在下虽然经商，倒有国道热肠，赠你文银一千，我来了，我 一千五百两， 一千五百两。 哎呀，孙兄，你对我济困之恩，总当好啊报。 我替你收押 师娘。 哼！你甜言蜜语，蛇蝎心肠，机关算尽你，你要躲我的师娘！视察情形，险些上了你的当啊！ Thank you.

鬼推磨缸，钱能使我变火羊，钱能买来金玉，我钱能买来美娇娘。钱能买来无上毛，钱能买空思念八方，买空思念八方啊。这东篱家靠银两，我孙不买名花，只得一满我好风光，我好风光啊啊啊啊啊啊啊乾隆女子水性杨花，李公子师娘她 正在梳妆，说是要送酒迎新。 好个送酒迎新，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，还有艳福来呀，将两串连环锁紧，大板子扑轰干，来来来，带我去迎接杜十娘。 打开魔卡 你一片真情呐、啊， 一片真情。 哎，真情一片。 这话儿说得很呐、啊，李公子。参军何事？你也这样失过吧？ 我 依然忘却了。二位传父大叔， 失联 了。两岸的父老子。 Thank you. 要是进北 孙能安度今生。